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my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大人养乐生，乐活玩家。 喂，烏格倫啊， 係 嗱，咁當然我哋都提過咧，呢兩三個月咧，其實都好多大作咧，係準備排隊就即係陸續就出現啦嚇。咁、之前已經有一啲就大家開始玩緊啦，甚至乎即係譬如之前包哈薩咁嗰啲咧，基本上有好多人已經玩完曬咁滯噶啦，而連啲 DLC 都玩完噶啦。係 啊， 咁始終咧都係有啲新嘅遊戲咧，即係陸續係出現，譬如咧Division 2啦，咁都係其中一隻咧，大家唔少玩家咧都有期待嘅一隻遊戲嚟嘅。咁當然正式版呢，除非你買啲貴版嗰啲啦，咁但係正式版呢係即係禮拜尾先至正式有得玩啦。咁但係呢，佢所謂嘅官方嗰個 beta 版嗰個觀察呢，其實已經喺早排上個禮拜尾嘅時候呢，就已經係可以開放俾大家玩啦。咁、我亦都有 download 到落嚟玩啦，咁所以呢就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少少呢關於呢隻遊戲嘅一啲感受啊。咁首先呢，佢今次呢隻嘅遊戲呢開頭好簡單嘅啫。咁因为我哋提过下嗰个背景，就係话因为第一集嘅背景系呢个 New York 纽约㗎嘛，咁嗰时系冬天嘅背景，咁今次呢就去到华盛顿，咁就系一个夏天嚟㗎啦，咁应该系讲嗰种病毒爆发咗之后大概几个月之后呢，喺呢个华盛顿首都呢发生嘅事情嚟嘅。咁当我哋一开头个玩家呢，咁其实好简单嘅啫，佢系俾你揀男定女啦，然后呢有啲 default 咗嘅一啲嘅外表呢俾你揀咁样，咁有唔同嘅种族啊，唔同嘅人咁样，咁我就求其揀咗个啦，咁然后就开始玩游戏啦。开头咧，基本上咧，你就会发现自己系一个咧，即系荒又未算系荒野嘅一个系广场咁嘅地方嘅。咁但系周围有好多草啦，咁啊周围似乎咧系有啲嘉年华啱啱举行完咁样嘅一个背景。咁你要做啲咩咧？你就要向前杀，杀到去边度咧？就是杀到去白宫，咁已经开头系白宫噶啦。咁同埋离远，你已经见到咧呢个 Air Force One 啊，即系呢个正总统嗰个空军一号咧，就一早已经咧系即系冧咗喺度噶啦。咁所以你都知话喺大件事呢次。咁因为已经牵涉到总统嘅嗰个嘅层面上面啦。咁基本上你一开头去向前行呢，敌人系一啲都唔难打嘅。咁但已经呢，你初步呢你知道个敌人大概呢系比第一集聪明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初头呢你见到两个敌人先嘅，然后再打两个，然后呢就开始有四五六个出现啦。咁去到第二阵嘅两三个嗰阵嘅敌人呢，你开始发现咦，对方似乎系识得包抄㗎喎。咩叫包抄呢？咁佢唔係醒到呢，佢識得跑去你背脊去搞你。咁只不过呢，佢係当 A 开緊枪嘅时候， B 呢係会匿埋嘅。咁而当你夹个头出嚟开枪射 A 嘅时候呢，阿 B 又开枪射你啦。咁所以佢哋系有少少配合喺当中嘅。咁但系由于始终呢个系试玩版啦，咁所以嗰个难度就未算好高。咁而对方啲血呢亦都系比较即系麻麻地啦。咁所以呢喺玩乐嘅情况底下呢，其实呢就唔太难嘅。咁所以好容易就可以攻入去白宫。咁因为白宫呢正正就系 Division 里面呢嗰个基地啊。因为如果大家玩开嘅话，都知道你有个大本营去补充啊，去攞任务啊，去改装你嘅枪械啊，去买一啲装备啊等等。咁今集呢就喺白宫里面去做呢件事，呢个最大嗰个大本营啦。咁其后你可以做啲咩呢？其实就係你去唔同嘅关度玩咁样。咁有唔同嘅关数，有唔同嘅地方啦。咁亦都即係可以呢係 pair up 一啲嘅队友咁样。咁你可以呢好似以前咁样，你同你识嘅队友 pair 又得啦。喺隔空喺嗰、那个server 里面搵一啲 random， 即係周围玩緊嘅玩家都得嘅。咁所以我都试过同一啲外国嘅玩嘅玩家一起去 即係去攻一啲嘅地方咁樣啊嚇。 咁嗱，我感覺咧，今次 Division Two 佢嗰個嘅測試版其實咧幾樣嘢睇到嘅。第一樣嘢就係畫面嗰個流暢度啦，之前都略略提過啦。其實就尤其自己玩過之後嘅感受咧，我覺得大體上面係 smooth 嘅。咁劇情個推進咧，我覺得都恰到好處嘅，因為你有時候玩呢一類嘅射擊遊戲，有時候最怕就係打到立。打到嚟，但系都冇故事推进啊嘛，咁我觉得佢都叫做攞到个 balance 位嘅，咁再加上就系另外一个呢、這个网络上面嘅连线啦，嗱，我觉得咧都系接受范围以内啊，即系你未至于咧就系等十世。都冇人入嚟，即係因為有時候又係噶嘛。如果你connect to the other players， 跟住你等其他玩家連線，有時候咧嗱，唔知係因為隻遊戲已經係個popular 嗰個啊受歡迎程度下降啊，定係因為真係網絡上面嘅問題啦。不過 Division 2因為都係附身遊戲啊，咁理論上就一定係好多人玩噶啦。咁如果都係 connect 得慢嘅話，就應該係網絡上面或者 server 上面嘅問題啦。咁但係 so far 咧，我覺得佢嗰個嘅接受程度都。还可以嘅，唯独就系我觉得，因为今时今日咧，你例如话睇到好多玩射击类型嘅即系连线游戏啦，咁好多时候佢哋可以直接进行一啲嘅沟通交流嘅。咁嗱，我知 Division 2咧，佢自己本身唔系向呢个方向行，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相比起，例如话我哋之前有睇过 Apex 啊，又或者其他一啲相类型嘅射击游戏，就算你话我唔可以开语音一齐玩都好啦，但系喺地图上面标示啊，或者是可能作出一些对其他队友的指示，相对好像就比较全面一点。那我略嫌 Division 2在这一方面就稍微逊色了。 是，如果我个人来讲的话呢，那么赞下先啦。那即游戏呢画面的确是靓的，那么玩落都流畅的。那至于你说那个连线问题呢，其实老实讲玩开 Ubisoft 的游戏呢，都知道它总是三日不埋两日呢就无端端就会断一断你的。那但至少今次呢，在我玩这个 Beta 版的游玩过程当中咧，我就冇呢个情况出现，咁咧亦都即系觉得嗰个嘅即系打落去嗰个感觉系唔错嘅。不过有一点咧，我就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玩得其他枪 game 即系多咗啦，即系近年嚟吓、Division 始终隔咗两三年先出第二集啦，始终咧冇嗰个你开枪射落去敌人个身嗰种感觉。嗱，我唔系变态啊，先讲明先啦，即系你咁听，哇，你变态啊，中意听嗰啲声，唔系噶，因为我有时要听到嗰啲声，我先知到底我打唔打得中佢啊？咁因为大家要明白嗰个一个博火嘅一个场面嚟嘅。若然你系打唔中佢嘅话咧，基本上咧你系容易会受伤，会俾人打翻转头啦。咁你话喂唔系，佢有条血喺上面，你容易都睇到到底佢扣咗几多噶嘛？系嘅，的确系有条血喺上面嘅。但有时因为兵荒马乱、枪林弹雨当中咧，你系咪咁容易真系睇到到底佢条血系咪因为你支枪射中佢而扣，定系隔篱你嘅队友射中佢而扣咧？嗱，其实呢个都系重要嘅。因为我都要知道自己到底我打唔打得中。呢个系一个系要经验嚟嘅，即系里边你自己慢慢玩咧，先至能够咧去即系做得到嘅。咁另外有一样嘢赞嘅就系咧，因为以前咧好多嘅关数咧，咁大家如果玩开都明白咧，你要去攻入一个地方，咁然后咧你入边要经历唔同嘅门啦，可能上唔同嘅层数啦，去唔同嘅场景啦，咁然后去打敌人咁样咧。嗱，今次咧玩咗两关左右啦，其实咧喺个 beta 版里边咧。哦，希望正式版都系咁啊！嗱，嗰个长度系吸到好处嘅，因为老实讲，第一集咧有时我嫌打一个关系打太耐嘅，因为有时你讲紧可能即系四五个字先至打完一个关咁样咧，我的确觉得有少少耐。咁但系今次似乎咧喺呢个嘅 beta 版里边咧，快咗少少啦。咁起码嗰个长度我唔觉得攰，亦都唔觉得咧好难集中去到打到尾嘅时候，好辛苦，可唔可以快啲完啊？即系冇呢一种感觉嘅。咁所以初步啦，暂时咧，呢只 game 有啲进化咗嘅地方咧，系值得。大家是去即系试一试嘅，咁但系有另外一个咧，即系大家批评嘅重点咧，我都觉得可以值得 Ubisoft 自己谂一谂嘅，因为有唔少人就话咧，喂，其实老实讲，第二集同第一集你头先虽然讲咗一啲嘅改进啦，但系你话一啲整体根本性嘅变化咧，其实冇乜嘅，咁所以有啲玩家玩完呢个 beta 版之后，形容咧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型嘅 DLC 嘅更新啊，即系变咗第二集咧系变咗一个咧一个全新嘅 update， 不过叫你俾个钱咁啊当一个新 新嘅 game 咁玩啦。咁嗱，你系咪有少少咁嘅感觉咧？我都有啲啲嘅。咁但系当然啦，始终嗰个古仔咧，我对于 Tom Clancy 嘅故事咧，都系有少少觉得系有啲期待嘅。咁所以既然第一集你玩开咗咧，咁我第二集我相信咧，我都会再试一试啦。咁睇下到底佢嗰、那个第一集出现嗰啲拆装啊，嗰啲要不断喺度 upgrade 你嘅 level 嗰啲问题会唔会再出现啦？否则咧呢只 game 咧就有好难出第三集。咁所以我希望佢即系真系会有啲合乎翻大家期望嘅水准咧，可以表现到出嚟啊！ 啊咁啊，呢一只 Division 2咧，我哋就讲到呢度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可以讲下另外一只嘅大作。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啱啱出嘅游戏界嘅一个大作啊，嚟自 Capcom 噶啦，就系、是、呢个 Devil May Cry 五啊，鬼泣啊嘛，有个译名叫做系。咁啊 ，Devil May Cry 唔觉咧，都陪大家走咗一段好长嘅时间。我甚至见咧，最近有啲朋友咧，即系都制作一啲嘅片段啊，就系、是、大家重温翻究竟之前一二三四集系做啲咩啦。咁我就唔喺度氹气咁样讲啦。咁但系之前嗰四集咧有。有啲又系再前转啲啊，即系讲到嚟话男主角啊 Dante 佢点样样系会嚟到呢个世界，点解佢会开咗间 shop 叫做 Devil May Cry 啊，种种啦咁。咁嚟到第五集咧，基本上佢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是、由三个角色咧串埋一齐故事嚟嘅。咁、当中咧，阿 Dante 啊男主角啦、啊，亦都系已经开始步入一个中老嘅阶段啦吓。咁、而另外之前嘅一个比较靓仔，个样亦都非常之似Dante 嘅。一个白头发嘅男仔叫 Nero， 咁咧佢今集亦都继续系有喺度嘅，咁同时之间咧都加入咗个新嘅角色。嗱，呢个新角色我觉得几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佢同 Nero 同埋阿 Dante 咧个玩法稍微有啲唔同，佢似系一个召唤师咁样样噶。咁佢嗰个嘅动作咧冇话好似阿 Dante 同埋 Nero 咁样样咧系闪嚟闪去，咁似乎咧三个人玩嘅风格啊都系唔同。咁当然佢哋之间即系都会交集住关于故事推进嘅一啲嘅元素啦，系咁啊嗱，呢一个嘅游戏咧，我先讲啊，因为如果大家以往有玩过 Devil May Cry 都知，佢系走一种咧好爽快打斗嘅路线。嗱，如果相比起之前有一啲又系类似嘅打斗嘅游戏嘅话，例如话 Spider-Man 啊、Batman 啊，因为佢哋个玩法点样样嘅咧，都系连 combo 嘅，都系讲紧一堆怪围住你打，咁你点样样系接 combo 咁样打咧？咁但系佢同头先我提过你话 Spider-Man。Batman 咧係有啲唔同嘅，Spider-Man 啊 ，Batman 啊，佢哋似係咧就係會比較著重你輸入嗰個指令、去連嗰個 combo 嘅數量。但係咧 ，Devil May Cry 咧，佢就走一個真係純粹華麗嘅啫。你斷 combo 咧，唔可以話唔緊要，因為喺你連 combo 嘅時候咧，佢都會有俾 rank 你嘅。例如話你今次打呢四隻五隻嘅流羅怪獸嘅時候，你嗰個華麗數目啊，或者你嗰個連接個 combo 嘅技術啊，佢会有个 rank 喺隔篱噶，咁当然你接得越好嘅话，佢就会由可能D 啊跳 C 啊，呢个跳 B 啊，最后尾跳 A 啊，甚至乎上 S 啊，而呢一样嘢咧，最后尾都会成为咗你过嗰关嘅一个嘅 ranking 嚟嘅。但系我觉得咧，真系你玩翻 Devil May Cry， 因为大家可能饿咗好一段时间，当你再玩嘅时候咧，你真系唔介意，你就系纯粹想好华丽地去解决敌人咁样样嘅。嗱，咁嗱呢一次嘅古仔咧，我先讲啊，佢有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咧，基本上就系面对个 final boss 噶啦。咁你就系操作住阿 Nero， 咁就行到埋去，咁样触动剧情啦。咁、那个剧情话俾你知咩事咧？就系Devil May Cry 重心嘅男人阿 Dante 咧，面对住呢一个 final boss。俾佢打到係一撲一碌啊！咁喺呢個時候咧，咁 Nero 就話：等我 take over 啦 ，Dante 你唞唞啦。咁於是乎就進入咗一個嘅遊戲模式啦。你就操縱住 Nero 咧，就係對付呢個 final boss 嘅。咁我玩嘅時候咧，話其實咧嗰一個位係幾乎係冇可能贏嘅，因為咧你嘅輸出又低，跟住咧而對面嘅傷害又太高。 咁好快呢你就会俾人打败咗。咁后咪你又发现啦、哦、原来呢剧情需要你系被打败，你输咗嗰场仗系唔紧要嘅。 必要输嘅。 系唔系必要呢？我后咪发现原来唔系必要。 哦，系咩？即系你有机会打赢佢嘅。 因为呢好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如果你输咗嘅话呢个古仔呢系会继续 ongoing 嘅。因为佢系讲最后咪 Nero 呢系应该喺嗰个位置要逃走。咁之后个故事就继续发展落去。但系如果啊，因为有一啲嘅玩家呢是挑战嘛，咁亦都真係原来有可能係打赢嘅。 要好耐先打得赢嗰啲啦。 咁而真係当你打赢咗之后呢佢会跳入一个简单嘅隐藏结局。 OK。 个古仔就完咗㗎啦。 哦、oh.。 真系咁样样爆机喎、 哦！即系有少少似之前嗰只嘅《Far Cry》嘅第五集咁样。 系啦， 因为嗱，如果大家记得嗰个剧情就系话啊，你系一个警察啦，新入嘅咁样，咁你去面对嗰个邪教嘛。 系啊， 咁样开头就系嗰个邪教嘅教主递对手俾你塔佢啦，咁样。咁到底你塔唔塔佢咧？咁你塔佢咧，其实就正式开展个游戏啦。咁如果你唔塔佢嘅话，你原来等唔知十分钟啊，左右啦。 系， 咁你佢就会收开只手，然后咧你就走，咁就完咗成只 game 噶啦。 系啊。 即原来嗰个结局系一个你唔需要做任何嘢结局啦。咁、啊、原来今次 Devil May Cry 都系有一个类似嘅做法啦。 系，但系佢又调翻转，因为大家如果玩过 Far Cry 系列，佢都之前都有噶啦。就系总之你等啊嘛。 系啦。 你乖乖地等到个剧情咧， 佢自动喐。 系啦，自动喐啦，咁咧就会有个结局啊嘛。但系 Devil May Cry 就调翻转，你唔可以等，你真系要凭住高技巧，因为当时嗰个角色咧实在系唔够伤害打嗰只 Final Boss 嘅、虽然话就话呢个系最终。但是真是极其难打，毕竟我哋操作的角色的 HP 咧又少啊，加上又冇 Devil Breaker 啊，即系技能唔够啊，种种啦。咁但系当你如果系爆咗一次机之后咧，有齐 Devil Breaker， 你再打呢一个序章嘅话咧，你就有机会可以复卓成功啦。咁亦都系因为咁咧，原本以为啊呢一个嘅 boss 系打唔赢嘅，喺序章嗰度，点知啊原来系可以做到嘅。咁我相信咧，可能啊如果有啲神人啊，有神级嘅操作啊，咁可能一开始嘅时候，就算 HP 低又好啊，冇 Devil Breaker 或者都赢到，都唔出奇噶。嗱，咁但系咧，今次呢一个嘅 Devil May Cry 咧，我觉得总括嚟讲嘅话咧，嗱，如果你相比起之前 Reboot 嗰集嘅话，今次真系出色精彩咗好多啦。无论系喺嗰个啊画面嘅呈现啊，又或者系喺嗰个嘅即系流畅度啊，都系无可挑剔噶啦。 喂，唔止系你啊，你睇翻好多外国嘅一啲评分都出咗咯。哇，相当高分嘅，即系你睇翻全部都系起码有85或以上嘅分数嘅，即系五粒星比四粒半啊嗰只嚟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可能一来啦，真系大家饿得太耐，因为如果你系 fans 嘅话，你真系会好期待嘅。咁、再者，头先你提过啦，上一只即系麻麻地，咁你隔咗一段咁长嘅时间再出一只新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啦，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大家咧就更加开心，自然嗰个分数就更加高啦吓。呢、这个咧都系即系呢只系我谂都系近排好多人除咗话咩 division 啦，包括查之外咧，都系一只大家相当期待，亦都开始咧系好投入嘅一只游戏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休息前咧都讲咗一啲家用机啊嘅大作啊，例如啊 Division 2 啊，又或者系呢一个Devil May Cry 啊，咁最近咧我自己亦都有玩上咗一啲嘅手机游戏嘅，尤其是其中一款咧，你见到喺坊间啲广告都好似卖得几行， 好劲啊！ 咁尤其是如果你系70后、80后嘅话咧，呢一款游戏可以话系大家嘅集体回忆啊，因为我哋都系睇住嗰一个嘅动漫画成长噶啦。 系 咁讲紧嘅就系咩咧？星斗士星矢觉醒 系犀利啊！呢个真系，因为广告的确好劲嘅，因为无论你喺任何嘅社交媒体。你按啲 app 出嚟又弹出嚟啦，你搭车又见到啲灯箱广告啦，咁的确嗰个热潮咧系犀利嘅。其实我最初咧，我唔知系游戏嚟嘅，因为最初你睇翻嗰啲画咧，我以为咦唔通圣斗士又复刻咁，因为你都知好兴即系无端端又出啲新嘅篇章啊，即系又出啲新嘅故事啊咁样。咁今次系咪咧？咁我睇真啲唔系，系一只电话嘅游戏嚟嘅。 系啦，咁初初咧我打开呢一款游戏，其实我有啲担心嘅。 系点解咧？ 咁因为弹出呢个腾讯游戏嘅 logo 啊嘛。咁以往大家有玩开腾讯游戏咧，有部分佢哋嘅作品都系点嘅咧？就系挂网。 就练功，即系走呢一种嘅风格嘅。咁跟住你就担心啦，哇！咁圣斗士落入呢、這、一个游戏嘅套路嘅话，会唔会教大家好失望啊？即系挂就挂圣斗士嘅牌头，玩嘅其实都系玩一啲即系虚拟练功嘅游戏性质，咁就好失望、啊，会令到大家好扫兴咁、啊。咁但系玩落咧，又真系好坦白讲。佢係俾到好多嘅新鮮感我啊，尤其是最近我都真係幾投入呢一個聖鬥士嘅世界入面啊。 係咩？講嚟聽下先，點投入法呢？ 嗱，首先我淨係講佢入面真係好忠實地還原翻我哋小時候睇聖鬥士漫畫，尤其係動畫嗰種嘅情懷啊。因為喺今次呢一個聖鬥士，佢入面就有一個所謂嘅故事模式啦。咁簡單嚟講都係噶啦，就係講大家回想翻聖鬥士嘅故事啊。佢讲星矢一开始嘅时候就係喺希腊攞到呢一件嘅天马座圣衣返到去日本㗎嘛。咁点解返日本呢，就係、是、因为想搵返自己嘅姐姐啦。 即係魔灵啦。 唔係喎，其实魔灵唔係佢姐姐嚟喎。 即係当系啦。 即係啦，总之搵返佢姐姐啦咁样。 都当系。 係啦，咁跟住呢古仔呢就係讲翻到日本之後，發現阿姐姐唔見咗。 係 咁當時咧，阿城户沙織咧，佢哋就要阿星矢打嗰個咩銀河擂台賽啊嘛。咁原本阿星矢就好唔想噶啦，因為喂我已經嚇、啊、即係好心不甘情不願咧，就同你去希臘嗰度咧，就攞咗件聖衣翻嚟噶啦。 仲想我點啊？ 係呢、這個我哋細個嘅約定嚟噶嘛。我翻到嚟之後，你就俾我揾翻我家姐噶嘛。咁但係因為你家姐唔見咗嘛，而家你如果要揾你家姐嘅話，你就參加呢個比賽啦。因為呢個比賽咧係全世界矚目。当你家姐佢睇到你比赛嘅话，佢自然走翻嚟揾你噶啦。咁啊，星矢无可奈何嘅情况，真系都参加比赛。个故事亦都开始展开啦。因为后屘你就发现个故事原来唔系打擂台嘅，慢慢就发现啦，我原来咧阿一辉就统领咗一班咩黑暗圣斗士嚟抢呢一件黄金圣衣啊。 咁啊，跟翻个故仔啦，其实 吓系啦。咁啊，跟住个故事咧就一路咁伸延落去。嗱，而喺呢款嘅游戏入边咧，佢真系好忠实咁样样嘅系还原。由呢一个银河擂台赛。到跟住咧，打到最后尾嘅时候，你见到呢一个嘅一辉出现，跟住开始就打，例如话黑暗圣斗士啊，咁慢慢你就开始见到哦，动画入面会发生嘅事啊，开始喺呢一个嘅希腊啊，教皇陆续派一啲嘅圣斗士嚟，即系追晒呢个雅典娜啊嘛，咁跟住又点样守卫啊？其实个古仔发展都应该会系咁样样噶啦，咁首先佢喺。还原呢一个古仔入面呢，嗱头先我讲必须要具备某啲嘅元素嘅。例如话入面嗰啲嘅 cutscene， 即係嗰啲个过场位呢、真係我就一开始睇到呢，例如话大家都知道星矢佢离开希腊嘅时候呢，其实唔系咁容易嘅。因为当时呢有个死对头㗎嘛，就系、是、蛇夫座呢，咁就一路呢就系拦住佢唔俾佢走，甚至乎佢咪打甩咗嗰个 面具， 跟住后咪就立志就一系要嫁俾星矢，一系就死喺佢手上㗎嘛。 好鬼老土。 咁当时呢一开始星矢呢佢嗰个时候攞咗件天马座圣衣，佢系未着嘅。咁而阿魔灵有同佢讲，即系佢师父阿魔灵阿星矢嘅师父，咁就有同佢讲就话，你而家呢个时候呢，你系未得到件圣衣嘅认可，你着咗你都系唔识得用嗰个力量， 系冇用嘅， 系冇用嘅，只会成为咗你嘅负担嘅啫，你发挥唔到个小宇宙。咁所以一开始嘅时候咧，星矢系徒手同呢个蛇夫座打噶嘛，咁而好明显佢系唔够打啦，喺嗰个游戏入面，当佢俾呢一个蛇夫座打赢咗之后咧，咁嗱就有个动画突然间 cut 先飞过去， 就飞喺个圣衣箱度啦。 唔系，佢又首先咧就系讲呢个星矢咧，喺呢个地下嗰度咧就慢慢躝过去。去嗰圣衣箱嗰度拉开个口之后咧，件圣衣就飞出嚟就着上身咧。佢直头系将成个嘅过场位咧系摆咗喺嗰款嘅游戏入面， 有晒音乐， 有晒音乐。嗱，头先我就讲啦，具备几个元素。首先喺呢啲过场位咧，必要嘅剧情交代佢有啊。例如另外一个位咩咧，就系当阿星矢同埋子龙打完一轮之后。咁跟住佢哋要追捕呢一个黑暗圣斗士啊嘛，咁而阿子龙咧当时就话唔得啊，我哋喺呢个咩银河擂台赛嘅时候咧，我哋双方打到件圣衣烂晒，咁我哋要去修补啊嘛，咁咪揾 阿木 先生啦，系咪？咁大家记唔记得点样去修补嗰件圣衣啊？ 系戒指啲血出嚟啊嘛， 冇错。咁佢又系突然间 cut 先。即系还原翻阿子龙咧，义无反顾就系用自己嘅鲜血去救翻嗰两件圣衣。你话系咪即系啲回忆翻嚟先？咁嗱，头先我讲过其中一个位就系重现翻呢啲嘅片段回忆啦。另外一个位就系头先阿生有提到嘅就系一啲音乐元素啦。因为 嗱，今次喺呢一款嘅遊戲入面咧，我覺得我好欣賞嘅，首先就係會出埋個聲優名，佢話俾你知今次喺製作呢一款遊戲入面嘅認真程度， 即係邊位配音個邊個角色咁。 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咁除此以外就係咧配樂，配樂就係咧當去到一啲打鬥場面位啊，進入遊戲模式嘅時候咧，佢好似你睇動畫咁樣啊，即係例如話原本係講緊一啲可能文戲嘅即係交代一啲劇情啊，尤其是一啲可能悲痛嘅回憶嘅時候呢，聖鬥士會走啲嘟嘟嘟嘟，即係會有啲好哀怨嘅音樂㗎嘛，佢剪返出嚟，佢用返動畫原有嘅配樂，跟住當你一去到打鬥位嘅時候，熱血沸騰嗰陣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 就嗰隻又嚟啦， 又嚟啦，咁如是者呢，佢就真係揾翻好多我哋以往睇聖鬥士具備嘅一啲元素咯， 係。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啦，因為呢啲遊戲咧通常有個尷尬位嘅。嗱，首先漫畫或者動畫原本佢已經有幾個唔同嘅年代啦，因為有唔同嘅篇啊嘛。一後邊有啲咩冥王篇嗰啲新畫嗰啲咧，嗱、那個 style 其實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我係個人，即係可能老餅咧，就係咧比較中意以前最初電視睇嗰一隻動畫嗰隻 style 嘅。嗱、咁而今次喺遊戲裏邊都有一個問題嘅，因為如果你玩其他嘅电视出现过嘅动画片集嘅手游咧，有机会嗰个样会变嘅。嗱，例如之前我哋讲个 Jump 嗰只大乱斗嘅游戏咧，你就见到啲游戏样咧，嗰啲角色样咧，本身你好熟悉噶嘛，变到你有少少觉得边个嚟嘅咧咁嘅感觉。今次呢个圣斗士有冇咁嘅感觉？ 完全冇。嗱，我只可以话嘅唯一一样嘢就系、是，因为我哋细个嘅时候睇个版本咧，电视版本啊，星矢健圣衣系一个安全帽头盔 咁。哦，系啊。 咁佢系后屘咧，即系健圣衣新生咗之后啦，就变翻一个较为即系漫画嘅风格，就系戴咗个头箍噶嘛。咁、嗱，今次喺呢一个游戏入边咧，佢就一开始嗰件星矢圣衣咧，就唔系我哋细个睇个电视版本。 即系讲紧旧嗰件圣衣，但系头箍版。 系啦，都系头箍版，佢比较似系贴近漫画个设定多啲嘅。咁但系因为佢入面咧，基本上你见到佢一种类似系卡牌形式嘅，你冇机会见到好似有 Jump Force 咁样样咧，系沿用翻啲 3D 立体人嗰啲样嘅。佢好多时候都用卡牌。咁当佢睇卡牌入面嗰啲嘅画工啊，又或者甚至乎你可能喺游戏入面你见到可能我某一啲交代对白嘅位系会整一个 3D 样出嚟嘅时候呢，完全冇扭曲嘅。忠实呈现返圣斗士入面，即係车田正美佢自己本身嗰一个画工出嚟，咁我觉得 OK 嘅系。咁但关于圣斗士呢，我哋讲咗咁耐呢，都只系讲咗佢 个框啫。 咁因为啦，讲真，头先我提过嘛，佢系一款类近系卡牌游戏嚟， 咁就要抽啦。 首先要抽啦，其次就系我好怕就因为佢咧，玩系一个故事模式，你好似玩即系其他啲卡牌游戏啊，例如玩咩大掌门嗰啲咧，前面梗好易打啦。打到后尾嘅时候点样打啊？货金咯， 系 即系变咗呢一款系咪一款重货游戏咧？尤其是佢入面支援嘅就系唔单止你自己打故事单机，你系可以甚至乎同其他玩家打嘅。咁变咗就会唔会沦为一款净系重货玩家先至可以生存到嘅游戏咧？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嗱，因为咧我就未 download 呢只圣斗士嘅游戏嚟玩，咁但系乌加伦已经玩咗一段时日啦，系嘛？系咁啊，嗱，而家佢就开紧只 game 俾我睇嘅。嗱，咁啊，嗱，因为一般啦，开头有啲即系介绍嘅广告啦，咁而家入咗个主画面啦，我见到有一个系黄金圣斗士喺度，边位嚟？你话离远得就睇唔到。 呢、這个就系狮子座。 哦，艾奥尼亚。 艾奥尼亚系啦，咁嗱，跟住咧，我揿入一个画面入边咧，就系讲紧佢而家嘅阵容。因为嗱，其实呢一款游戏咧，如果真系要比较嘅话咧，佢有少少似炉石。 OK， 咁炉石都系噶嘛，你系要抽卡牌， 即系队人咁去打啦， 系啦，摆一个牌组出嚟嘅。 我见到你有贵鬼系咪？嗰、那个应该系 有贵鬼，有魔灵，有星矢，有狮子座啦， okay. 有阿子龙啦。 咁、 okay, 嗱，基本上呢一个嘅游戏咧。 就我剛才有讲过，我最 concern 嘅究竟系唔系一个就系全部系重货玩家先至可以生存到嘅游戏呢？我玩落之后呢，我发现又唔系呢一个游戏呢，其实某程度嚟讲系几博大精深嘅。 系。 因为呢佢入面呢就有分到啲圣斗士啊，有分到唔同嘅等级嘅。咁当然即系例如话咩黄金圣斗士啊，一啲嘅海斗士啊，佢哋系 S 级嘅圣斗士嚟嘅。咁跟住落去例如话部分嘅白人圣斗士啊，部分嘅青铜圣斗士啊，例如话子龙嗰啲呢就系 A 级啊，冰河就 A 级嘅。 咦，你只星矢系 B 级 嘅 啫。 星矢因为一开始嘅时候佢已经系俾你㗎啦。咁所以佢就一只 B 级嘅圣斗士嚟。咁例如话咩贵鬼嗰啲啊，都系啦 ，B 级啦咁。咁再之后有啲杂碎流罗嗰啲咧，就系、是、C 级嚟噶啦。 咦，你仲有呢个巨蟹座？ 系啊，嗱，咁嗱，我想讲就系话呢一个嘅游戏，咁系咪就话全部都摆晒 S 级出嚟就为之系最强咧？又唔系嘅，系有个学问位就系原来咧，因为佢系一个回合制嘅游戏，咁每一个回合咧，你能够可以出到幾多嘅絕招呢，係好取決於你有幾多嘅能量。咁尤其係當你如果係同其他玩家打嘅時候呢，每人一開始呢得兩格能量嘅啫。咁你出嘅絕招呢，你係可能已經扣你兩格能量㗎啦。你有六個人喎、哦。咁即係話有其他人呢，可能佢哋就要做其他事啦。咁例如好似點解話貴鬼呢，佢一個 B 級嘅角色但好重要呢，因為原來佢一開始嘅時候呢，佢可以幫你借能量返嚟。 係。 即係原本你一開始每人公平地開局嘅時候呢得兩點嘅啫。但係佢可以令到你有四點。 即係啦，即係假設啦，每人你五個人先算啦，有十點啦。 係。 咁就可以十點就重新分佈嘅可以。 唔係，兩點係全隊人一齊用 嘅。哦，兩個人 ,OK,OK、okay, okay。 但係普攻就唔扣點數嘅。 係。 技能先至扣嘅。 即係出天馬流星拳先會扣嘅。 係啦，咁所以呢變咗就係你一開始就得兩點，就算你擺五隻黃金聖鬥士出嚟。 都係冇用嘅。 都係冇用，你都得一個一出招啫嘛，係咪先。咁所以變咗就點解要擺一隻貴鬼喺度呢，因為佢可以令到你多一個角色。 Okay, 可能可以出到絕招。咁如是者你就发现啦，咦，呢一啲嘅组牌嘅配搭就变得相当之有趣啦、因为你慢慢发现就係话，哦，原来你抽到黄金圣斗士，好啦，喺动画入面你睇双子座加狮子座加 人马座加处女座， 係啦，再加 天平啦，加埋 係加埋天平座射手座咁样。 死晒啦，全部下面嗰啲。 你照计咁样摆出嚟最劲啦，但你发现到喺游戏入面双子座、狮子座同埋射手座都系输出角色。 Okay。 你使唔使咁多输出角色呢？因为原来你冇一啲好坦伤嘅角色喺度，可能帮你分担咁一啲嘅伤害呀、又或者你冇一啲回复角色，冇一啲控场角色，其实系冇用。咁嗱，而当中部分嘅即系呢啲叫支援角色呀，都可能系一啲 A 角或者系 B 级角嚟嘅。咁变咗就你要即系调配得宜嘅话，变咗就系你唔可以淨系主攻去谷某几个好强势嘅 S 级圣斗士。嗱，亦都因为喺咁嘅设定嘅情况之下呢，令到有一啲就算你唔氪金嘅玩家都可以去同一啲重氪嘅玩家去互相去打一下，去竞技一下。因为去到后尾就睇下究竟你嗰个嘅组合能够发挥一个点样样嘅效果出嚟。咁而当中而家你其实见到呢喺国内，因为呢一款游戏喺国内呢就首先上架先。咁跟住而家就喺香港都正式上架啦。我发现有好多人呢就参考返而家你国内入面呢佢有啲所谓嘅平民组合啊。嗰啲平民组合系咩呢，基本上佢入面用嗰啲嘅角色呢就你系唔货金都好啦，都好有机会抽到。 Okay。 而嗰啲嘅角色呢基本上你就算系打电脑又好啊，又或者系打人都好啦，都可以玩一段好长嘅时间。即系如果以而家啱啱圣斗士呢一款游戏呢啱啱上架嘅话，喺未来半年啊，我哋估计啦应该都会用得着嘅组牌嚟嘅。咁例如包括有边个呢，星矢。嗱头先阿生有讲话佢 B 级嘅咗。咁你睇子龙啊，你睇邪武啊，即系独角兽座啊，都系 A 级㗎。系，咁但系咧，原来因为佢入边咧，真系我真系话俾你知，呢只游戏系要花时间钻研。佢入边有好多嘅系统咧，例如话咩第七感系统啊，你升咗上去之后，佢会开技能，佢会令到嗰人嗰个嘅性质咧本身系会有转变。纵然星矢咧佢一个 B 级嘅圣斗士，但系去到后期咧，你如果升爆佢嘅话咧，佢嘅天马流星拳或者天马碎星拳打出嚟啊，加上佢附带一啲嘅效果咧，佢打出嚟嘅伤害同埋效果系不逊于一只 S 级。 冇咁夸张，不逊于一只 A 级嘅圣斗士，甚至乎可以媲美做 S 级都唔出奇嘅。咁再加上其他一啲嘅辅助角，头先有提过嘅，例如话魔灵啊，又或者系贵鬼啊，甚至乎系一啲其他白银圣斗士啊，佢哋嘅效果配搭埋起嚟嘅时候，你只要有多一只强势嘅输出角，例如话摆一只黄金圣斗士落去啊，作为一个嘅输出位咧，已经系好够用。咁嗱，再加上嘅就系咩咧？你喺打呢一个故事入面，我自己而家见到佢入面嗰个嘅故事嗰、那个嘅即係丰富程度。主线任务啦，另外你可以打好多嘅副本啊。嗰啲副本系咩呢？即系例如话故事嘅主线就系讲阿星矢佢哋点样去攞返件黄金圣衣，跟住后尾困上一挥，跟住白银圣斗士去追杀佢哋。嗱呢个主线故事啦。咁但系一啲嘅副本位就系交代返，例如话星矢可能佢喺希腊岛嘅时候佢点样去训练嘅呢，咁例如话当佢打呢个黑暗圣斗士嘅时候，佢未必个故事呢主线系要打晒嘅。佢可能去到副本就系话、哦、当你遇上咗黑暗天马，星矢点样同佢打。呢啲系个别唔同嘅人嘅故事。例如话而家讲緊呢有个副本就系讲射手座。当时佢救走雅典娜㗎嘛。咁呢佢个副本就系话啦，佢嗰时候救走接触佢嘅人系点样同佢互动嘅呢？大家对呢一个射手座嘅圣斗士有啲咩感觉呢？咁你可以从呢个副本可以窥探得到。咁所以我真系觉得呢一款游戏咧，唔系一款纯粹氪金嘅游戏。无论你系睇翻个古仔又好啊，或者你系谂紧点样去制定策略同其他玩家互动又好啊，都系一款几博大精深嘅游戏，真系有少少意料之外啊。 系咁，我都你讲到咁，我都应该会 download 嚟玩下啦。因为始终即系细个咁中意睇咧， 系 咁都要即系怀缅一下啦。咁同埋嗰啲角色咧，相信越嚟越会丰富嘅，因为你知道有电影版啦，又即系阿波罗嗰啲咧，咁亦都有一啲系即系漫画比较后期先出嘅，例如《冥王篇》嗰一啲咧，咁我都希望啊，会唔会有得再出现咧？咁呢啲都系好睇啊！ 系咁啊，可能嚟紧咧，我自己喺自己网络平台嗰度啊 ，YouTube 嗰度咧，都可能会出一啲教学片，因为咧有一啲位咧，而家啲人成日就话啊嘛，你去拆呢个手抽啊嘛，即系第一次佢免费送俾你，你抽到边一只嘅圣斗士，你可以继续玩个奖咧，可能之后喺网上面我同大家分享。 即系如果抽唔到就要跌个 game 再 download 过嗰啲系嘛？ 你开个新账打咯。咁啊嗱，呢一个可能之后留翻网上面讲啦。今日时间咧就真系唔系好够啊。咁啊，或者之后再同大家讲更多啦吓。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乐活 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